转，这家酒肴来到了陪馆，话未完，众人的欢声如雷动，一个个去了愁容啊，换上笑颜，都精神把心关放。你看那国法苍苍，公孙健大喊声，咱们大家到北关迎接我们代马，今天大国欢。前走率领着军民人等来到北关，不多时看见了越王勾践，有夫人和范蠡跟在后边，见越王不受辱差，憔悴不像当年，来到都门精神一振，举目抬头望四下的关，千里 人言，我今天逃出龙潭虎穴，一定要重整故国。望听得万民欢呼，声浪如潮涌，俱多是眼观而发酸，面带着笑颜，文柱上前忙施礼，口尊代忙请听。你来看世事就空，民有财色莫忘了，身在吴国守吴整三年，在人群中闪出一位老叟公孙健，咬牙且齿怒发冲冠，大一旁越过的山河惨遭蹂躏，免不了生啊受尽摧残，老朽我虽然年迈，我的雄心在这千斤的重担由我们来承担，范蠡说由此看来人心不俗，一个个义愤填胸，气壮河山，只要是军民同心共谋国事，哎呀大王啊准能够转弱为强，转危为安。越王听罢不住的将头点，又是喜又是羞惭，喜得是军民人疼忠心耿耿，羞得是愧对黎民何不关，我唯有刻骨铭心牢牢谨记这惨痛的耻辱，一定要鞭策自己心无社稷，十月国父老们越王说罢随同众人进了都城，告庙临朝，小鱼过关，吾辈文修双管齐下，有文仲和范蠡二人来担，满朝的文武过关齐声说臣等遵旨，那越王眼望群臣忙把话言，有何高见直言无隐，赐教寡人做指南。范蠡说战败越国千疮百孔，望大王一身作则何苦当先，文仲说必须要十年生聚十年教训，常言道多难兴邦要谨记在心间，越王说 青锁奏，顿开茅塞，看得远，见得宽，可算得目光。月望心几度，急忙把纸团，柴草和苦胆，火速带起船，柴草铺在地。冷气森森，寒透 不敢焦急，难以睡眠，想起了禹王治水不必艰险，三过奇门而不入，传媒媒谈寡人本事，大禹之后不孝的子孙，玷污祖先，回忆身在五国日，困居世事如作茧，姑苏台畔如江冷，薄情难尽恩更寒，要切记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此心不二，人定胜天。想至此热血沸腾，难平静，将身站起来到了窗前，听了听，铜壶滴漏出长夜，看了看，都转星移玉树天。忽然间宫墙以外歌声起，音韵悲壮入耳动心酸，原来是伯发老人公孙健引吭高歌声入云端，齐歌乐。 时间的关系啊，骆玉笙先生演唱的这段卧薪尝胆，咱们第一时段呢只能先欣赏到这里了，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你一起啊继续欣赏骆玉笙先生的精彩演唱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中国时间，陈涛作词，王蓓作曲，汤飞演唱。 我们不能让时间停转，步伐再快一点，四十年我们奋力追赶，昨天今天岁月流言，星辰正舒展千年花卷，见我灯火相连，地图在变，每个星星点点，青春迎面感慨万千，这里是中国时间，我们永不停歇，我们分秒百年的机遇，我唯有勇敢向前，我们是中国时间，我们一日千里，天地为我缩短，梦想的距离从没有离开视线，中国时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， yeah, yeah,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，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开

桂花酒，是谁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甩悠远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八七点六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嘞！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。嗯，给这续水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薄点心看薄嘞，看薄嘞，当天的戏袋 要喝啥呀，我才这样的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我 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、啊、你说谁这是谁呀、啊、 季童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继续和故曲爱好者呀一起分享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。节目的第二时段呢，咱们还是先接着请上洛派京韵的创始人骆玉笙先生，来给您继续带来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京韵大鼓《卧薪尝胆》。 又织绢来又养蚕，他看到国内的壮丁日渐稀少，查看只有老弱病残，遂传旨：壮丁勿娶老妻，老者勿娶少妇，男婚女嫁须待成年。妇人有孕，医生要随时诊断，临盆分娩必须报官，生男生女俱都有赏，赐酒赐褥赐丝棉，派范蠡吊丧问鸡扶孤寡，派文仲操练三军造战船。父老们听见越王卧薪尝胆后，感动得万众一心，共计时间到处是手摇纺车千户乐，肩扛锄把万民欢。这个说国家兴亡在此一举，那个说国以民为本，是民以食为天，众百姓 激昂的声音震翻了千场将的心扉，豪迈的气概压倒泰山。大月国朝野上下一心无二意，励精图治，经过二十年悠长的岁月，把山河改变，果然是兵强马壮，五谷堆成山，没有那残暴的吴王欺压越国，日深一日只逼得黎民百姓呼吁抗吴到越王的面前。这一天大军云集在疆场上，那越王宝剑一挥，把令传和吴国展开决死战，人人奋武，当先直到吴京把姑苏呈现，吴王自刎在阳山。众三军抗敌告捷，班师回朝转，边桥进灯响，齐唱凯歌欢，唱歌是昂胆，壮志凌云，豪气冲天，忠心功德可敬可谦，才能够国富民强，子孙幸福万万年，才能够国富民强，子孙 欣赏了骆玉笙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《卧薪尝胆》，下边呢我们换上一个曲种，请上单弦名家马增慧先生啊，为我们带来一段新时期的作品《青年英雄潘天岩》。 有一位青年战士，姓潘叫天岩，他今年18岁，是一个青年团员。他一个人在4次战役英勇坚守， 守在顶盖山巅，打退了鬼子的九次冲锋。这鬼子兵胆战心寒，顽强守备立了两次大功，我先说说这顶盖山。山下有一条公路和民房好几间，鬼子兵天天在这里集合，当成休息站。他是阴谋诡计，想攻下这座山。连接命令，守备在山巅。潘天岩、小组长、副班长，他们三个人坚守在最前沿。阵地的右侧是连的主阵地，左侧是悬崖的大山涧。班长用一挺机枪在后面，用火力支援。山下敌人第五次爬上山，副班长说：“沉住气，等他们到跟前，等到还有十来米呀、啊，一二，唰的一排手榴弹。”潘天岩说：“对不起，没什么好吃的。”就这带瓣的铁蛋呐、啊，给你们当早餐。敌人滚下去，来了个脚朝天。小组长说：“嘿，这顿早餐吃的还挺解馋。”潘天岩说：“让他们从今以后永远甭吃饭。”鬼子兵，你好好的睡觉吧，永远不失眠。鬼子兵急了眼，用大炮来轰山，山头上烟尘四起，飞起了大火团。副班长身负重伤，只好下火线。潘天岩对小组长说：“这副班长的任务由你承担。”小组长面带笑，一旁叫天岩：“敌人可能又来攻山，连里下过命令，叫我们尽量守到下午四点半。连的主力准备反击，要争取时间。”小潘正擦枪，笑着开了眼：“战前的决心我都记心间，我一定听从你的指挥，学习你的战斗经验，我一定争取立功，替副班长报仇冤。”鬼子兵排完了大炮，又来攻山，这回是分成了两路进攻，形成像老虎钳。潘天岩在山头上首先发现，想办法一计上心间。他建议小组长：“如此这般，把六个手榴弹拴在一起，埋在工事前，在铁环上又接上一根捡来破电线，然后又摘下自己的帽子扣在上边。”一切的准备都已做完，牵着电线隐蔽在大青石的后边， 待不会儿，那攻山的敌人在山前把头探。他一见我军阵地有一顶帽子，他琢磨了老半天。鬼子兵想罢多时，心里怪喜欢。哦，这山上没人了，这一回一定拿下这座山。呼啦啦，一窝蜂围成了一大片。小组长说：“啊，潘天岩，缰绳一拉，说这是我军阵地谢绝仓关。”呼隆一声响，把鬼子都炸翻，有口气儿的还想往上窜。小组长把枪猛打，四五个鬼子滚下去了。忽然间在敌人阵地又打过来一颗手榴弹。小组长光荣牺牲就在山上边。小潘眼含泪怒气冲天，头的烈火滚滚烧心间，他握住枪支对小组长发下誓愿。鬼子兵，别看只有我一个人，也绝不能让你把活命还。打退了敌人的冲锋又一遍，潘天岩他心暗想，鬼子兵大概要想用炮火来攻山，趁此机会咱把工事整理好，检查一下武器可齐全。呀，这卡宾枪只剩一颗子弹呐、不要紧的，就用这手榴弹也能把敌人打下山呐、这右侧是连的主阵地，班长的机枪也用火力来支援。想到此处，复仇决心更是大，忘不了我决心争取做党员。好半天，敌人阵地没排炮，咦，这鬼子兵大概又在打什么鬼算盘？他急忙伸出头来，四处留神看呐、原来是有六个鬼子偷偷摸摸的来攻山呢。但只见有一挺机枪，两个射手，四个鬼子手端步枪分别埋伏在两边。潘天岩一见这个情形，他假装的喊道：同志们，敌人来了，准备好手榴弹。他这止不住的连声喊呢，趁此机会跳出了攻势，悄悄迂回敌人的身后，他来了个左转弯呢。这六个鬼子兵听见我军阵地有人喊，他心想这一定是志愿军的指挥官，他害怕我们给他一顿手榴弹，他慌忙对准咱的攻势急忙射击，把枪还，一边打枪一边喊，扯开了嗓门叫了个欢。可没想到身后早响了两声手榴弹，连人带枪都炸翻，六个人死去了两对半，剩下一个伸了伸腿儿也不动弹。他们在临死前还埋怨着美国炮兵呢：你怎么不长眼呢？他哪知道啊，要他命的是咱们的英雄潘天岩。羊群战术又来攻山，潘天岩见此情形不怠慢，跑回工事，把所有的手榴弹盖一起拧开放身边。这时间班 长的机枪连声响，右侧打来的迫击炮弹也在敌人堆内爆炸起火焰，这火力配合把鬼子打得稀糊乱，剩下了一些还想往上窜。我说时迟来那时快，这鬼子兵眼看到跟前，潘天岩把手榴弹一个一个的往外打，十几个鬼子叽里咕噜就滚下山。忽然间在敌人阵地又飞过来一颗手榴弹，潘天岩不怠慢，一脚踢回敌人堆内，爆炸起火焰。潘天岩打完的最后的一颗手榴弹，急中生智，用大块的石头当成武器砸下山，趁着那鬼子兵连滚带爬纷纷乱，潘天岩把最后的一颗卡宾枪的子弹推上栓。他心想，任凭着阵地多危险，我一定守住这座山，继续用大块的石头往下砍，直砸的那鬼子兵啊头破血流，也有的脑袋砸掉了多半边。潘天岩虽然用完他所有的手榴弹，这顶盖山的阵地依然像铁石坚。潘天岩满脸通红，浑身是汗，看敌兵纷纷滚下山。小英雄回头看，小组长的尸体就在身后面，仇的烈火烧在心间。他想到这个阵地关系全盘，争取时间最重要，我一定要完成上级给我的任务，坚守阵地，争取时间把敌歼。这时节有一个敌人偷偷摸摸绕到了英雄身后面，他想要活捉咱们的青年英雄，心想回去领赏钱。小英雄沉着冷静，不慌不忙多勇敢，你看他早已看透敌人的诡计，用美式的卡宾枪口对准那鬼子的胸膛，用手就把枪击弹。只听得咔的一声，那个敌人应声倒地一命丧。又只见两路敌人冲上山，潘天岩见此情形，把敌人死尸身上的武器连，决心守住这座山。忽听见身背后机枪炮火响成一片，又只见敌人堆内炮火开花，火光闪闪就冒了黑烟。原来是时机已到，全连反击展开了一场歼灭战，消灭了东山的敌人，顶山的阵地犹如钢铁似泰山。潘天岩打退鬼子的九次冲锋，全连同志都称赞，军功章金光闪闪挂在胸前。他不愧是个青年英雄，坚决沉着多勇敢，潘天岩真正是机智灵活智勇双全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呀，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感谢您的收听，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87.6兆赫。